掀开经本，十善业道经第十二面经文第四行看起，利不逾矩，而行失故，常负财宝，无能侵夺，罪甚无比，习能备己，诸佛法藏。六度里面，这是第二，持戒波罗蜜。不逾矩，这是道戒，能够利不逾矩，也就是持戒布施，这一条就是持戒布施，前面是不杀生布施，这是持戒布施，布施决定的福报。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财宝，是通三世的国宝。财布施的财富，财也算是宝。法布施的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是法宝。无为布施得的是健康长寿，那么我们一定知道，大家会把健康长寿看到第一宝，所以这个财宝通三种因果，常勤布施的人，他要是不利恶业，也就是造十恶业，还造十恶业，他也欢喜布施，那他得不得福报呢？得福报。他的福报在哪里享受啊？在三恶道享受，就是没有利贪嗔痴他躲在畜生道里面，畜生道有福。那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养的宠物，你看他多有福报你一个家庭养个宠物，那是一家人的宝贝，没有一个不欢喜他，没有一个不关怀他他那个福报是前生修布施如果这个宠物很聪明他还有法布施他又还很长寿，健康长寿，那他还有无为布施所以你仔细去观察你观察人家饲养的宠物，你就晓得很多过去生中三种布施都有，但是没有离开贪嗔痴得这个果报。如果福报大的，他就变成罗刹，变成阿修罗，福报大的那阿修罗是畜生当中的领袖恶鬼当中的鬼王会得这样的福报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福报享完之后，他的那个恶业现前，那就真的是苦报了由此可知，如果不修十善业，所修一切福都不真实，唯有修十善，以十善呢再去修 不施持戒六度万恨，这个福报才是真实的呀。最低限度都是享人天的福报啊，可是诸位要知道，人天福报还不是究竟啊。我们看看过去啊，过去有，现在没有这么大福报的人啊。你看看前清、康熙、乾隆啊，他那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修啊，不知道修了多少世啊，啊，累积成为人间的帝王，福报修得来的啊。啊，他们决定是三种福报统统修啊，所以财富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康熙做了61年皇帝啊，乾隆做了60年皇帝，做了4年太上皇啊。他要不修这三种福报，他的福从哪来的啊？固然这两位皇帝都是英主啊，啊，英明的帝王啊，确实为国家民族、为人民做了不少的好事啊。有没有过失呢？还是有啊。为了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文字狱啊，就杀了多少年书人啊，这个就造的业，福报享尽了，他还有余福，余福在享的差不多了，罪报就现前。所以六道里面的果报啊，总不是究竟的啊，聪明人决定要超越六道。即使法院呢，要到六道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一定要能成愿再来啊。为什么呢？成愿再来啊，它是愿力身呢，它不是业报身啊。啊，成愿再来的人，决定不造业。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啊，他是累积修福而来的啊，修福慧而来的，还是真正成愿而来的啊。如果还有恶念，还有爱憎，他不是成愿再来的啊。成愿再来的人，情转变成智慧了啊，所以说决定没有感情起作用的啊。他处世待人接物是真实智慧啊，决定不是感情啊。还有情，这是业报身呐，随业流转呐。啊，佛家法相中的转识成智，识就是情识啊，所以说转八识成四智，四智菩提。这是成愿再来人啊，没有能够把 心心所转变成四智菩提，它是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佛报再大啊，做到摩西首罗天王，佛想尽了还要往下堕落啊。换一句话说，决定逃不出轮回啊。所以我们冷静地观察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比不上须陀洹呐。啊，须陀洹虽然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啊，这诸天天王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啊。啊，我们修行在哪里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如何把情识转变成菩提？啊，这个四智菩提，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大圆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把佛陀的教诲总结成这个十句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大圆镜啊。啊，真诚心包太虚变法界，清净心包太虚周法界，啊，乃至于自在包太虚周法界，随缘也是包太虚周法界。这大圆镜智啊，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啊。这个智的量都是包太虚周法界的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做一个大转变呐！啊，决定不起自私自利啊，顺境决定不起贪爱。逆境决定不起嗔恚，我们就止于至善了。啊，与一切众生接触，其心动念无不是善，决定跟十善业相应了。啊，果报称心。所以常富财宝无能侵夺啊，称心的财宝什么人能够侵犯你？什么人能够夺取你啊？人家要来要都给他了，这里去了那里就来了，永远不会断掉的啊。所以说越施越多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众生生活的这么苦啊，文化水平一天比一天低落， 啊，物质生活的艰苦，不懂得才不是。文化水平的降落，不懂得发布时。啊，你看看，我们每看一本书，翻到后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不肯发布时啊。他怎么会长聪明智慧？啊，念念呢，总是计算别人，贪图小利。健康长寿的果报得不到了，没有了。啊，我们细细观察这个社会，都在造业，啊，不知道修福，啊，认为造业，啊，是自己聪明，自己比别人高明。啊，造作这些恶业带来的这些福报，他不晓得那个福报是他命里有的。啊，命里有的福报，比他现在所享受所得来的大很多很多啊！因为他造罪业已经打了折扣了。啊，打折扣，他还享这么大的福，你就想想。如果不打折扣的时候，他的福报有多大？啊，过去生中，世间圣贤人多，修学的环境好，啊，家里面有老人给你做榜样，社会上有许多学者给你做榜样。啊，你看中国古籍，啊，不要说多，这个清朝末年以前，哪一个文学作品后头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没有啊。那你们所看到的都是，欢迎流通，功德无量，啊，都是劝你去流通的，没有禁止的。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到民国初年才有，啊，所以民国这个时代人苦了，可怜了，不懂得修复。啊，民国以来，我们所看到这个社会上些大富张者、豪门贵族，都是过去在那些帝王时代修的福，啊，现在来享受。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有幸遇到佛法了，啊，所以才能看得出来。哎，这个世间因缘果报，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于是我们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那么这一句，这是利头道，啊，你看看得的福报是最深无比，悉能备极，啊，这两句话是你得到的是，啊，最深无比的福德了。不仅如此，后面这两句。悉能备极诸佛法藏，啊，佛慧两种福报你都得到了，这个果报真正是无比的殊胜，啊，智慧这是法布施你所得来的，啊，真有施心， 著作决定不可能有版权所有翻译必究这个字样。这些他得的福非常非常有限。佛门里面现在有一些大德也是粗心大意疏忽了这桩事情，自己的著作也印上版权所有翻译必究，把自己的法缘断掉了。违背了自己的誓愿，誓愿天天还在挂在口皮上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我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你度什么众生呢？违背自己的誓愿呢？你度的众生是有条件的，你拿钱来买我的书，变成什么呢？变成商品生意买卖了，哪里有法缘？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么小气的人啊！我们自己学佛有一点心得，写出来供养大众，恨不得多印一些赠送给别人，自己没有能力是印，别人印不是更好吗？我更省事吗？不准别人印，一定要自己印了卖钱，你说成什么话吗？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啊。世间一个慈善的人尚且不这么做法，你看看我们中国古时候教学好的东西都是详尽方法流通，我们平常很容易看到的是这些大夫他们有一些一般的这个救急的处方都印成小册子，也是欢迎翻印的，功德无量从来没有看到这些善书，就是善书后面限制别人翻印，没有见过。中国人过去没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外国传来的。那么外国人自古以来接受的教育是功利主义的教育，他要保护自己，唯恐别人侵占自己的权益，所以法律上定的很多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受圣贤教育，圣贤教育是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做圣做贤， 佛法的教育是希望一切众生早成佛道。怎么可能有限制呢？这是我们最低限度要求的。往年我在此地，延培法师问我，怎么样能够做到法缘殊胜？我告诉他，不是啊。无条件的不是。无私的不是。你的法缘自然就殊胜了。自己只要认真落实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呢，法缘是自然殊胜。我讲经弘法41年。从来没有说是拉一个信徒来听，没有过。我也从来不去撒广告。这是李老师教导我的。讲得非常有道理，我懂。他说你在外面去讲经，你打了很多广告。招来很多听众，头一天不错，大家上了当，被你骗来了，这一听听得你讲的不怎么样，明天人就少了一半了，后天又少了，你不就泄气了？你自己信心就没有了。这很有道理啊，他说不撒广告，我头一天讲经3个人听，第二天讲经4个人听，第三天讲经5个人听，你的听众天天在增长啊！增长把我们的气就鼓起来了。这李老师教导我的。所以决定不可以搞广告。我那搞广告的时候，你顶多是讲一次，你不能讲第二次。讲第二次、第三次，你听众会逐渐下降。除非你真的讲得好，真的讲得好，也不搞这一套。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教是私道，私道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绝不拉听众，听众是自己仰慕而来的。他有真诚心，这就是印祖讲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他真能得利益。拉得来的时候，感情或者不得已勉强来的，没有恭敬心不得利益。这真正是过来人才懂得，才把这个道理传给我们。到处去招揽信徒的，这都是外国人的思想，不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